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它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80度， 油香 和 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即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港台大典港女好声音 share， 提提你而家听紧 Magazine， 耶！ Heart, 好，各位翻嚟第二节啦，咁啊，我哋第一节就讲嗰啲 trader 嘅生涯啦吓、啊。 本来谂住讲下个市， 咩料啊，讲 trading 嗰啲嘢。咁啊，有兴趣嘅其实可以跟我一齐炒噶。我做 trader OK 噶，我做 trader， 我知啊， 我真系几 OK 噶，炒期指，不过呢几年冇炒噶啫，因为精神压力大啦。咁啊，第二样嘢就系、时间唔容许啦。 你有个小朋友就，另外你自己有个小朋友 都唔关事。第三样嘢其实真系做 trader 佢对自己嘅身体系好大嘅损耗噶。尤其是如果你个肾唔系咁好嘅话咧，你真係唔好做呢樣嘢，點解呢？你係冇得屙尿㗎。 係 你冇時間去屙尿㗎。咁、你成日都唔屙呢，咁好易有腎石㗎。我試過一次腎石㗎。咁我知道即係腎石好痛嘅嘢㗎。你未試過啦，爹。 未啊。 腎石嘅痛法係同生仔一樣咁痛。 OK。 真係痛到你飛起㗎。做 trader 嘅即係有好多人都試過生腎石㗎。因為即係長期忍啊。你唔忍唔得㗎。你知道你係炒到好短。咁你少个便都要时间，你冇时间去㗎。咁即係好辛苦㗎。咁所以近几年冇炒，我以前都间唔中搵一两日出嚟自己炒下期指呀，咁样冰棒係咁抌10:00-8:00抌抌抌抌抌抌围埋收市就计数啊，今日赚咗几多点或者输咗几多点咁样，有时都有咁玩下嘅。咁近呢一两年就真係少啦。迟啲我会玩返嘅，即係攞返啲点讲呀，嗰啲市场嗰个 feeling 呀。 是 呢、這个 feeling 好紧要嘅，攞返啲市场 feeling， 或者我会玩下，咁有啲网友有兴趣我哋一起玩下。 啊，讲多少少嘢。 一起打下机。 讲多少少嘢，近排就其实我攞返少少市场嘅 feeling 呢，即係我自己有个几特别嘅習慣嘅，就係咩呢，我当我要真係觉得、差唔多我又要攞返个身出嚟去返个股市度玩下，特别系期指嘅时候呢，我例行走一转澳门嘅 ，OK， 系啦，我啱啱做咗几日，我就走一转澳门嘅。点解咧？其实系我个即系呢个系个人嘅特性啦。我就唔同，可能唔同姚尊嘅，可能好多人都会跟住个势去炒嘅。调翻转我唔系嘅，我系一定系搏转角嘅 ，OK。咁你去澳门就大家都知嘅，就系搏嗰个转角位嗰种快感咧，都难度高，但系好玩。咁我就系好多时就系喺嗰个位度攞到 feeling 之后咧，咁然之后翻翻嚟就OK 嗰啲嘢。 系啊，即系你玩得耐咧，即系你抌足全日咧，你好似抌场格林披治咁样噶。你格林披治咧，攞冠军咧，其实真系当然有个快感喺度啦。咁但系你揾到啲，即系你 你爆到一啲咩發夾彎啊， 係啊， 哇，跟住漂移衝埋去啊嗰啲咧，你嗰個快感咧就好似你喺股市裏邊攞到個轉角位咁樣。 係啊， 依樣嘢確實係真嘅。咁但係轉角位攞到啊攞到啦， 攞唔到就輸。 係啦，當好多當成個 market 都喺度報緊呢個轉角位嘅時候， 嗯， 你個轉角位係扇你咧，就扇曬所有人咧，就一齊死埋一堆嘅。 冇錯， 炒車位嚟嗰啲。 冇錯。 咁啊，所以呢啲係。是即股票市场确实是有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这里的、 嗯、 就是这里的、咁所以即跟你买个股票出来做投资，听消息去跟一只股票去炒，其实基本上是两样不同的世界来的、 嗯、 是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世界来的。咁所以你可以试一下两不同的世界，做不同的人，究竟哪样东西令到你 happy， 咁你咪试哪样东西咯，很简单的、啊、我不是鼓吹赌博、啊、不过游戏是可以咁样玩嘅， 系啊，冇错，冇错，系 啊。 有啲人去澳门、嗯、可以就系求其拎，好似我咁样，我都系拎1000蚊去、嗯、去一个赌场咧、 嗯， 我就乜都唔理噶啦，吓、嗯、咁、啊、我就见到第一张买大细咧，我净系识买大细嘅啫，就买大细，啊，赢钱就拎走，输、钱就闪， 系啦、 啊，吓、啊、去第二间又1000蚊咁样，咁、通常我对上一次我好耐冇去澳门噶啦。 嗯， 我對上一次去咧，就啱啱啲好多新賭場開嘛，咁啊同我老婆逐間去啦、去咗六間都輸曬，六間買一鋪就輸曬，鋪鋪都輸1000蚊，就輸咗個6000蚊，唉，跟住我算啦，唉，冇賭運就冇賭運。 唔係輸實話嘅係，即係應該要咁講就係點解話唔係鼓吹人賭，但係必須要反映嘅就係、是、其實而家呢一刻個股票市場，特別係近呢一兩年咧，係好多人拎咗嗰個股票市場嚟維生啊，會維生嘅方法就當咗一個 day trade 啊， 係啊，好多好多， 甚至唔係 day trade 嘅意思係淨係 hourly trade 啊，即係咁樣去做法，咁所以。是啊，所以呢啲嘢係一定要即係反映返個事實出到嚟囉。 絕對係，絕對係。咁好多僆仔啦，啱講啦，畢業㗎啦，啊啲40-50歲中年冇嘢做啦。 係 啊。有啲60-70歲退咗休，咁但係其實玩咗好多年股票，退咗休之後百無聊賴，又報喺股票行嗰度揼揼揼揼揼，都係呢啲咁嘅人嚟㗎啦。咁但係都係一樣嘢啦，即係賭是好引人入胜嘅东西，但係亦都係会令你倾得家荡产嘅一件工具嚟嘅。 冇错，好、 自己识做指示啦。咁唔讲咁多啲 trader 嘅嘢啦，费事即係导人向赌啊呢方面啦。咁喺 Facebook 里面啊，哥 Seven 呢，哥 Seven 做偶像㗎啦，呢位哥哥仔，咁佢就话近排见到摊新闻，就係林赛莹小姐就话啲行家呢就涉嫌呢就同个经纪同个地产经纪就合谋、就呃咗中原啲佣、最后呢就判坐2个月，而家等緊上诉，咁佢就话不如讲下啲经纪嗰啲诱惑啦，咁佢讲到经纪诱惑，咁股票呢一行基本上嘅大部分都系叫经纪啊， 系啊， 咁诱惑亦都系非常之多嘅，亦都多过啲地产经纪嘅，我相信啲诱惑，咁因为即系股票经纪，你系面对住客嘅钱啦，如果你唔系一个普通嘅经纪，你一个什么 institutional 嘅经纪吓、你除咗面对住好大好多基金客嘅钱之外，你又会面对一啲上市公司啦，你又会面对一啲所谓嘅庄家嗰啲诱惑啦，咁嗰啲诱惑系好多好多，好多类型嘅，咁又好难一概而论有啲乜嘢诱惑，有啲乜嘢嘅方式啊，诱惑有好多种啦，第一样嘢当然系钱啦，第二样嘢当然系女色啦，第三样嘢当然就系权力啦，咁呢啲都系对一个经纪嚟讲一个好大嘅诱惑嚟嘅，钱就好简单啦，即系譬如系未必系有人俾你嘅，或者你譬如呢啲老鼠仓啊，一啲所谓嘅分温明啊，都系一啲嘅诱惑啦。 咩叫老鼠仓啊？啊呢样嘢要讲一讲啦。 老鼠仓其实就好简单，其实好多解释嘅，老一辈同现代一辈嘅解释都唔同 嘅，我知道。 咁即係好简单嚟讲，即係话食夹棍咁讲啦，或者即係有少以前嚟讲呢，好多老一辈呢都同个分温灵呢係捞埋一齐㗎啦。咁曾经我亦都见过一啲僆仔，即係公司俾客佢一啲大嘅基金嚟嘅。一啲大嘅华资嘅基金，咁譬如话一滴，你帮我落个盘啦，买只即通常都系啲3-4線㗎啦，买只 青岛啤酒啦咁样，吓咁、你知道我个盘可以一落去喐到五六格嘅、哦，你数到牌噶嘛？ 系啊， 香港嗰、那个嗰、那个股票同个大陆个股票唔同嘅话咧，香港系有牌你睇到噶嘛？大陆系冇噶嘛？大陆系得个价啫嘛？bid 价就10蚊 ，ask 价就10.01咁样噶嘛？咁、你香港唔同啊，你数到个牌，譬如我个牌系买我揿一揿啫。我撳一撳啫，示範單位先嚇，即係大家可以唔使個夾夾硬喺度作啲數字出嚟咧，作到死咁啫。譬如就係青島啤咁樣嚇，咁而家係我呢個經濟通網上版咧係冇啊，即係人工，唉算啦嚇。即係譬如佢而家即係青島啤，阿的你同我買一球啦，咁譬如佢而家係沽緊嗰邊咧，對上你買足一球咧，你夾硬喺市場買一球咧，你對上係買到七格。 系啦， 七格嘅， 系啦， 吓咁你知道，如果我个盘一落去市场嘅话咧，就折高个七格噶啦。 冇错。 咁你买定先咯。 嗯， 你买定先吓、跟住咧，你买咗啦，跟住到我个盘落啦，跟住我就折高七格，你七格你咪走咯，咪赚钱咯。吓、有人我识啲 broker 系咁做咧，就系、做咗啲分 winning 先嘅。咁、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基金咧。嗰啲 trader 咧，即係基金裏面落盤俾你一個咧，係睇到嘅，係睇到嘅，亦都見過好多好多次嘅實例，就係話咧，有啲基金即係我係個基金嘅 trader， 我知道阿的你食過甲棍噶啦、你係做我分 winning 噶啦，我特登俾個盤你試你嘅、跟住就錄低曬咧，就告你噶啦、我真係見過嘅、跟住你就要擺和頭走噶啦，咁亦都有啲係夾埋嘅。即係譬如我亦都真係親眼見過啊，呢啲親身例子啊，唔係虛擬例子，男女朋友係最多㗎啦。 哇， 或者兩公婆亦都有。或者係兩父子嘅，我兩母子我都見過。即係個仔係個基金經理。個媽係個 broker。個盤就落咗去阿媽嗰度。又係譬如咁啦，又係青島啤啦嚇，咁啊，阿、媽誒幫我買青島啤，我基金要啊，咁阿媽買定咗先，咁啊自己阿媽就食咗個七格，亦都有嘅嚇，咁呢啲亦都係一個經紀嘅一啲嘅經紀嘅誘惑，咁啊另一啲嘅誘惑就係配合翻即係上個禮拜講嘅即係個莊家嗰啲啦，即係經紀亦都係喺個莊家活動裏邊佔咗一個頗為重要嘅位置啦，嚇冇經紀嘅配合，莊家亦都冇做得咁順，因為經紀係會同股票行聯繫，幫你攞個 credit 嘅，攞個孖展嘅，嚇咁啊，所以啲經紀啲莊家咧，亦都會馬住啲經紀，咁馬住佢嘅，當然係一個利益上面嘅關係啦，我俾生意你阿爹，你幫我同公司嗰度攣大啲條數啊，俾我炒多啲啊，好客嚟噶，點唔會困你啊咁樣，咁喂有咩着數先嗱，傭我計到你足咯，係嘛？再多啲都有得傾，回多啲俾你咯，系咪？各样各样咁啊，夜总会长房，喺大富豪嘅，你得闲经过尖沙咀，你咪随时上嚟咯。开支走嘅我入我数啫嘛，系咪啊？你中意坐十件八件女嘅得啦，你中意啦，入我数。即系呢啲亦都非常非常之多。 系啦， 通常啲庄点解到最后要埋数呢，即係每日都要埋数呢、就成搭单呢喺嗰啲佢下面嗰啲经纪嗰度呢，每日都会围埋一搭单㗎啦。即係大家以前我哋做呢就想间且间㗎。即係呢间住咗喔呢个 trade 系边个做㗎，的系咪你沽㗎、喂唔系我沽㗎喎、咁跟住又讲啦，又打电话啦、喂系咪你沽呀、又唔系我沽，又唔系你沽呀、咁边个沽㗎、一定有沽惑仔啦，咁大 lock 货突然之间唔知2:45沽走咗，哇喂搵佢出嚟咁样、我哋喺啲夜总会里面呢成搭飞呢成搭編出嚟嗰啲單咧、就大家喺度數嘅，喺度圍，喺度對飛嘅，揾啲古惑仔啊，揾啲麻煩友出嚟，咁啊都全部喺啲夜總會裏面進行嘅、我真係唔知點解嘅，因為好對地揾間茶樓唔得嘅，揾個 office 唔得嘅，上嚟 Vegas 先度對唔得嘅， 係咯， 係嘛？夜總會黑掹掹嘅， 點對啊？度可能度錯 條女又嘈亂巴閉嘅，我唔知做乜。嗰啲老細嗰啲即係裝嘅老細攬住條女，我啲做細咧坐喺側邊嗰度咁之后喺度间下间下咁样做乜春嘅，即系都唔知喺度做乜春咁啊！就系佢都唔知咩人，都唔知咩工作安排， 成 吹咋。 吓咁啊，即系有呢啲亦都系一种嘅诱惑啦。咁、啊，确实系作为一个经纪有好多呢啲诱惑，做 analyst 亦都有好多诱惑，包括即系帮啲公司写 research 啊， 好多饭局啦， 俾翻几皮嘢你啦，咁样啊，好多饭局啦，系啦。咁呢啲迟啲沈振营喺度开节目嘅时候，睇佢讲唔讲啦。吓、咁我同佢都食过嘅、即系边个未食过啊？啲饭局 一定系啦。 啊，即系啲饭局其实都好轻强噶啦。啊，大家都定咗一样嘢，就系即系$500楼下咯，人头 系咯， $500人楼下咯，因为$500楼上就可以告贿赂啦嘛。吓咁啊，饭局当然你食咗嘻哈咗之后，咁、你有好多事后工作或者你佢。即係個 PR 公司會要求你做嘅，啊喂阿的，你食咗去餐飯咯，你遲啲喺報紙裏邊嚇或者電台裏邊會唔會講下佢啲公司啲嘢㗎咁樣？ 幫幫手， 我通常都答佢誒、有人問到我咪講咯，打嚟問到咪講咯嚇，或者即係節目個監製開到啲 topic 嘅，咁我覺得相關嘅咪講兩句咯， 係咯 嚇咁公司好嘅，幾好公司嚟嘅，咁講下無妨嘅咁樣嚇，咁、但係當然即係呢啲只係我係食咗。一餐饭嗰、那个讲紧$200-$300，咁、我系做呢啲嘢咯。咁、但系如果有即系不排除有啲人系收咗两三皮嘢，咁啊，梗系要做嘢落力啲啦。吓咁啊，梗系真系要讲得行啲啦，系、要周围开 show 啊，开 seminar 啊，去讲佢嗰啲股票啊，咁样、即系呢啲预咗噶啦，呢啲 系咯。咁你讲到回啦，其实我都讲过讲个故仔啦。话说我个 friend 嘅。咁啊，跟住就其實搭路之下就識咗個內地人啦。咁其實佢之前都問嗰個問題，就係接唔接啦？點解咧？咁啊，食咗幾餐飯之後咧，喺深圳食嘅。咁食完之後咧，其實佢就話：喂，佢就話佢冇，即係佢冇身份證啦，佢冇户口啦。咁啊，佢直情成嚿錢咧，就想拍咗落嚟。喺香港求其一间证券行度开，咁然之后你就帮我睇住，就帮我炒啦 ，OK？ 咁每个月可能赚咗就分翻10% 啦，或者20% 咁样啦。咁我开头我 friend 话，哇，几吸引喎、啊？点解咧？因为嗰度成3球人民币落嚟嘅。咁如果你咁样打发嘅，佢话都应该一个月都有7-8千蚊炸到出到嚟，咁再计埋，如果同间行拆翻少少嘢嘅话，咁如果你20% 嘅话，点计一个月可能执到万皮八皮九嘢咁样，哇算啦个原因，第一样嘢你唔知嗰度咩钱嚟，说实话 系， 第二样嘢嘅系话 ，OK， 你又唔知道嗰条友其实乜鬼嘢人嚟。 有好大破绽， 我谂你都听过唔少呢啲故仔， 好多你都好大破绽嘅。第一样嘢系一个大陆人，佢点解唔可以香港开 account 咧？ 系啊， 佢可随时开香港开 account 嘅。 系啊， 吓香港系一个自由港嚟嘅。系你同佢讲香港一个自由港，我理得你系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巴基兰坦，净系咩萨尔瓦多，我理得你咩国家，你都可以开 account。开 account 一回事，够钱系一回事。 系啦， 系啦，你开咗 account， 你够钱受唔受呢？你就系睇银行啦。你够钱可以掉落个汇丰银行嘅话，咁啊冇问题噶啦。 系啦， 股票行一定收。 吓、 你够钱掉唔到落银行嘅话咧，乜嘢都唔会收。边度都唔会收，屈臣氏都唔收。系咪就系咁简单嘅啫？吓、咁所以你话喂，你开唔到 account， 点解开唔到啊？呢啲已经 奇怪噶啦， 已经奇怪噶啦。第二样嘢。系啊，咁好死啊！摆个三球喺阿的你话坑嗰度先啦，你唔惊我走嘅？系嘛，摆落我度我就过开神仙啦。 走啦， 系咯。咁呢啲钱就一定系来历不明嘅，咁啊好难接嘅呢啲钱。咁亦都好多即系股票行里边都好多千奇百怪啊，因为即系呢10年有太多大陆钱落嚟香港，就好多千奇百怪嘅嘢嘅，即系多到我谂讲10日都讲唔晒嘅，咁啊有我见到有啲 case 有啲系仲奇怪嘅，即系譬如有个大陆人，落嚟香港开咗 account， 摆低咗好似2球钱，2007年嗰阵时金融海啸之前嘅，摆低咗2球钱，咁啊炒下股票咁样啦吓，咁啊佢自己开 account， 自己钱入落去炒 cash 嘅，冇炒孖展嘅，咁啊突然买咗啲股票，拍咗喺度。咁啊！突然之間咧，個人唔見咗喎。即係初時啲股票行唔 care 噶嘛，我理得你個人係去咗邊啦？係 咁多個客，老實講。 總之你俾 cash 嘅，你買咗啲股票，劈咗喺個度唔喐嘅，咁冇所謂㗎，係咪？你長線投資收息唔得咩？係咪？我哋係冇人理嘅。咁啊，幾年之後咧， 唔係嗰陣時，應該04年劈落嚟，係啦，去到07年金融海嘯之前咧，突然之間咧有即係收到嗰個 account 一個叫做 third party withdrawal 嘅 notice 啊。third party withdrawal 即係點解咧？即係話阿的你個 account。我幫你抓錢走，我係第三個第三方，喐你個 account 抓你啲錢走，咁佢就有曬簽名嘅，就話咧啊，譬如嗰個 account 係陳大文，陳大文授權阿的喺佢户口裏邊咧就提取就授權你去營運我個 account， 咁嗰陣時股票行係受嘅，大家簽曬名受嘅，即係總之。我羅尚佩姚尖羅，你阿的你授權咗俾我啦，我就溫你個 account 啦咁樣。咁啊，跟住有幅授權書啦，咁啊，俾佢溫個 account 啦。咁啊，溫個 account 咧，去到嗰陣時金融海嘯之前，07年呢個嘅港股直通車去到30000多點，佢揸住嗰扎買咗落嚟冇喐過啲股票咧，就升咗成3-4倍啊，200000可以變咗600000-700000嘅。咁啊，嗰陣時32000點啊，跟住沽曬，提錢走。相安无事㗎。 冇嘢啦。冇正常啦。 好正常。总之係阿的你授权咗俾我，我溫緊你个 account， 我沽晒啲股票提钱走。对于间股票行嚟讲係好正常，完全冇乜问题。嗰几年之后呢个 account holder 走出嚟啦。嗰、那个 account holder 走出嚟话，喂，点解我个 account 啲股票冇晒啲钱冇晒㗎。喂，你授权嗰条友捉钱走咗喎。喂，冇授权嗰条友㗎喎。我冇签过啲嘢㗎喎，嗰封信唔係我签㗎喎，我唔认㗎喎，咁样。咁话喂唔係喎，个 account 跟住佢係咁炒係咁喐，你都冇出个声喎。佢话我唔出得声，我坐緊监㗎喎。原来嗰陣时买咗啲股票唔见咗呢，就坐咗监。 ok。 係个人坐咗监。咁喺监嗰度呢就唔知点解呢，可能真係完全 check 唔返你啲，唔知點解呢，佢就簽咗個封授權書俾人，嗰個人就拎曬啲錢走。 咁冇得搞喎，你因為佢簽㗎嘛。 跟住佢一定大陸人一定發爛渣啦，就發爛渣咪賴股票行囉。梗係你梗係夾埋其他人啦，嗰條友呢嚟假文件嚟呃我啲錢，呃我 account 嘅。嘩，搞到麻煩到不得了，又廉街招，又廉大字報，又去立法會咁滯嘅，咁啊，但係冇辦法， 因為佢自己簽啊嘛。 所以基本上而家咧，所有股票行咧都唔會接受 third party withdrawal 嘅。 O K， 即係你可以授權個户口俾人去操，你可以俾人操，但係你唔可以俾人去抓錢走。 O、okay. K， 大部分都唔俾噶啦，除非。你係兜口兜面三口六面上埋嚟公司講清楚，拍低晒，屌搵個杜琪峰同你拍埋套嘢話俾你聽，我授權， 然之後 upload 埋 YouTube 上去， 係啦，再整7個大律師做見證，咁就差唔多啦。咁如果唔係都唔受，因為呢即係呢啲授權戶口呢喺深圳裏面呢有好多，全部都係賴嘢嘅。咁深圳裏面有好多呢啲咁嘅股神呢，民間股神呢就專坤，即係 A 股你唔得嘅，股佢哋唔敢亂嚟，港股期指户口咧，佢哋好多嘅，就係話咧，喂，我尤其是啲香港人走到上去咧，就話，喂，我喺香港好犀利噶，哇，炒到咧發曬達，唉，就係炒到厭啊，贏到唔想贏啊，嚟咗深圳裏邊啊，深圳住咁啊，諗住享清福啊，而家悶啦，真係真實股仔啊，即係警訊股仔嚟嘅，啊，炒到悶，嚟咗深圳諗住。退休㗎喇，30多歲退休咁樣啊，不過而家好悶，但係一技之長呢就係炒期指，咁喺啲你知深圳好多啲社區㗎， 係 嗰個社區咁樣，咁喺度下喺啲社區嗰度呢，喺度吹到呢天花龍鳳，嘩，炒期指嗰陣時嘩又贏1000萬啊，跟住嘩過夜又變咗1億啊咁樣，跟住而家贏咗幾百億咁樣，跟住師奶阿嬸呢就逐個圍埋嚟聽啦，咁跟住呢就話呢，唉，依排好悶啊，退咗休之后冇咩嘢做，唉，諗住自己炒返拎返1000多萬出嚟自己炒下先。咁你师奶听到啦，即係深圳嗰啲师奶听到，唉，预埋我啊， 我又俾啲錢你炒下咁樣，唉唔好嘅， 唔好嘅， 我都係炒千零萬，我輸咗冇所謂啊，我呢啲都係當飲茶啫，你哋嗰啲幾廿萬棺材本唔會無謂啦，跟住話，唉唔係嘅，聽你以前講嘅啲專賺嘅實賺嘅，對你有信心啊，放心啊，攞去啦咁樣。咁跟住，跟住個安排就係話咧，嗱，你喺香港某某行嗰度咧，就開 account， 開 account 之後咧，佢會俾個 password 你，你網上交易 online 嘅，俾個 password 你，你又俾個 password 我咯，跟住我話幫你炒啦，咁樣，咁即係事，即故事就永遠好簡單嘅，到呢度就一定個股個 account 輸曬噶啦，嗰啲炒法嗰個。老千仔系点样赚你钱啊？嗰啲个 account， 嗰啲钱喺阿迪你嗰度噶嘛，个 account 噶嘛，佢唔可以喺呢个 account 攞钱出嚟俾我噶嘛， 系啊， 当我自己袋啊嘛，点样赚咧？其实好简单，方法好简单，即系你唔好计期指啦，计股票而计啲，诶股票 account 咁啦，股票 account， 其实我叫你去攞开 account 咧，嗰个 account 嗰个 booker 咧，个经纪咧，都系我。自己有嚟嘅， 系啊， 譬如坟总嚟嘅，吓你阿的女坟总个开 account， 我介绍你打个电话，你搭个直通车落去啦吓，咁、开 account， 跟住你摆，譬如摆一球落去啦，摆到股票嗰度啦，100万嗱、香港即系当然呢啲系收足点二五嘅，吓、因为我帮你炒嘛，我股神嚟噶嘛，大佬话实赚噶嘛，点二五嘅 percent 嘅佣金嘅意思系咩咧？基本上咧，你同一嚿钱你炒400转咧。400×0.25% 就等于一， 系， 即系话你个本金，我炒400转买卖，买同卖，200转夹埋400转咧，你嗰嚿本金咧就变成我个佣噶啦，0.25×400 ，OK， 咁啊，所以咧，你我拎咗你 account 之后咧，我咪狂抌咯， 哦， 狂 turn 咯，我未必会收足晒你100万，未必会收足100万，但系我起码都 turn。同价位走嘅话，我收到60-70万嘅，跟住你会发觉你个 account 会一个礼拜之内输晒，跟住变晒佣， 哇，高手， 好犀利嘅，呢啲就系 trader 啦， 高手， 咁、又有好多呢啲嘅，咁跟住就去到呢啲嘢就去到商业罪案调查科噶啦，跟住商业罪案调查科咧就会 ban 晒嗰啲 account 噶啦，ban 晒，即系同所有股票行讲，有呢个人嘅 account 带落嚟嘅 account 就全部都要 ban 咁样，嗰阵时我都接咗几个呢啲 account，接咗几个啲 account， 真系好鬼恐怖嘅啫，好鬼麻烦，因为一中咗招咧，跟住落嚟查你咧，就查到好麻烦。咁亦都有呢啲咁嘅老千局咯。因为即系你要知道，即系股票市场唔好好话唔好听，始终都系一个赌场咁嘅格局咧，都系有少少偏门咁嘅味道。偏门嚟讲，一定有老千啦。 系啊， 冇老千就唔系叫偏啦。 系啊， 咁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翻啲咯。尤其是一啲所谓嘅近排好兴。asset management 就系啲咁嘅东西嚟嘅，即系资产管理，真系资产管理咩？资产管理啊，差唔多。 话说啦，你讲开呢样嘢啦，即系你讲开话涌嗰度啦，咁啊，小弟曾经都坐过股票行几个月嘅，听过一个古仔嘅，听过古仔系咩？个经纪其实系女人嚟嘅。就专咩呢 ？OK， 年纪唔细噶啦 ，OK， 说实话嘅系，但系专咩呢？就专氹一啲中年嘅男人咧，就开 account 嘅。 哦， 咁咧 ，OK， 我哋即系翻工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嗰边系跟 team 啦 ，OK， 咁啊人哋嗰边就真系经纪啦，咁所以佢哋就可以即系翻工同放工嘅时间就好 flexible 嘅，即系佢哋中意翻10点11点又得 ，OK， 放工中意走2点几又得嘅 ，OK， 咁咧后屘咧话说就听人讲就咩咧，我哋都系讲嘅呢个即系话嗰个经纪咧就好犀利嘅，好犀利嘅，点解系咩咧？佢咧就不断咧可以开到新 account，然之后咧。不断咧就咩个 account 咧系个 around 佢系耐啲嘅，可能有到二 D 啦 ，OK 就系几个月甚至半年之后咧，可能三廿零40万到咧就冇晒噶啦， 系啦， 冇晒嘅。我谂就系大致上系要注意，但系咧亦都叻嘅就系话咩咧？叻嘅意思就系话佢仲可以氹到个债人咧，再继续落搭嗰下先倾。 哦，呢啲有少少 犀利啊！嗰个 牛成日讲个咩东方神教啊，咩闪电教 系啊， 即系呢类咁嘅人嚟嘅。 系啊， 我都相信有某部分嘅行家系有啲咁嘅特性啦，有啲特质嘅。 系啊， 吓咁嗱，你咁讲啦，就话我拎咗你嚿钱，嚿钱喺你 account 嘅。 我又唔可以攞你 account 啲錢當係自己使，咁我點樣動你呢？你可以用個佣金嗰度動你啲錢啦，啱講過啦，係咁 turn 爆你啦。第二樣嘢就係接咗莊家啲貨啦，莊家回翻啲錢俾我啦。係 咯， 咁都係一種做法。我亦都聽過有啲即係嗱，你 Wagasin 嘅地址呢、這個地方咧，就側邊有棟大廈好出名，叫富士大廈啦。我未去過嘅，但係好出名。點解咧？我成日問阿牛富士大廈喺邊嗰陣。點解呢？就係話有一個我認識一個朋友，一個行家呢，佢專喺嗰度呢搵生意嘅。嗰啲一流一鳳嗰度搵生意係好易搵嘅。 係啦， 佢話好易搵，嗰啲一流一鳳係賭得好大嘅。 係啊， 係賭得好大，買隻股票買六七十萬上落啊，跟住輸兩格就即刻走啊，贏兩格就即刻走啊，咁樣係有一班人呢，有一班人咧係專報呢啲生意嘅，咁佢話，即係所以我成日都問下牛嘅，喂，富士大廈嗰喺邊咧？哦，原來就咁近啫，好近，即係隔離街嘅啫，原來係啊，我話我都係報下上去睇佢哋炒緊咩先啦，近排 係啊，所以即係我嗰時我翻去都有見過有啲經紀係咁嘅，所以都係即係要小心啲咯。 係啊，因為即係經紀，即係香港做經紀唔可以 call call 嘅，即係做股票經紀啊，唔可以 call call， 即係唔識你嘅唔可以冷叫嘅，一定要熟咗你。咁所以嚟讲咧，对于经纪嚟讲咧，佢嗰个嘅 network 咧好紧要。你个 network 点样揾翻嚟咧，就即系基本上无所不用其技嘅。有啲即系当然有啲系靠技术啦，有啲就靠人事啦，有啲系靠啲邪灵附体咁样咯。 系啦， 大家揾食嘅，又冇话佢哋错。咁即系讲真，有咁嘅市場，有咁嘅投資者，就有咁嘅市場㗎啦，係咪先？咁所以大家即係從一個基本嘅角度去研究，或者係考慮自己係邊一類嘅投資者嚟到做邊一類嘅投資組合囉。就唔好輕信殘言，就唔好誤信呢啲咁嘅嘩，一定幫你贏錢啊，過往戰績標炳啊，贏唔到我批個頭落嚟啊，呢啲真係唔好信啊，真係。即係钱是自己辛辛苦苦赚返嚟嘅，输可以输，但都系输喺自己手囉，就唔好输喺人哋手嗰度囉，呢样嘢我觉得系最紧要嘅。同埋如果你啲网友有啲系做股票呢一行嘅话呢，就唔好赌啦。我好简单嘅，我嘅理念就好简单。你系食緊呢行饭嘅，你就唔好输喺呢一行嗰度啦。我做咗呢行咁多年，我见过 N 咁多个人，啲僆仔入行嘅时候都系咁样。出粮辛辛苦苦打一个月工，出咗份粮返嚟啦，唔使三日就输晒一个市场嗰度。呢个你话你个心理上面几大折磨啊，係咪哇，成个月挨更抵夜返工，出咗份粮你嘣一声眨个眼就输晒。即係双重打击嚟嘅。份粮你咪慢慢自己洗咗佢囉，草草埋埋有闲钱先至嚟赌啦。 係啦。好，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啦，姚主。 OK， 好，拜拜。 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哇！ 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进咗对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